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是荒野镖客已经越来越被拉进狗洞。突然就听到一声惊呼：“靠，OT了！牧师，快过去！远程啊，他站那边攻击不过来了。”牧师的声音有点想哭的感觉。“都死人了，往这边退一退！”纷乱的脚步，纷乱的各类攻击声。 叶修却已经把他的听觉完全集中在了荒野镖客的枪声。他要知道荒野镖客距离这里到底还有多久。近了，越来越近了。叶修可以听得出来，这帮人做的还是不错的。 BOSS 在他们的折腾下还是顺利的被挤到了这狗洞。“集好位，集好位！”外面现在最多强调的是这句话。 准备！突然，一声饱含着兴奋的指令。连串的几个技能声后，轰一声响，一个单独的技能干脆利落、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落花掌， 叶修已经飞速地判断出来，立刻趴下身压倒了草堆。底下的视角立刻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地就要装满狗洞的样子。 叶修没有丝毫迟疑，以趴倒在地的姿势，一个攻击已经从狗洞里递了进去。除了叶修，没有人知道他这一攻击指向的是什么地方。紧张的站在一边的陈果等人，视角是不可能钻到狗洞里的。不过陈果有先天优势啊，他麻利的一转头，视角落到了叶修的屏幕中。 看起来叶修用的只是一记普通攻击，看起来也只是很频繁的攻击了一下那钻洞而来的荒野镖客。但紧跟着就听到“咣”一声，土墙上有尘土震落，捂在狗洞边的草丛似乎都颤了两颤。墙壁的另一端传来一个声音：“再来！”显然，这一次春入失败了。 但是究竟是不是和叶修有关，陈果愣是无法用理论上看出来。他不知道叶修那一下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朝两边躲开！叶修这时一边发着消息，他的军墨笑也是麻利的跳身而起，直接滚离开了那个狗洞。结果其他几位都没反应过来，就见数颗子弹呼啸着。 就从那洞口飞了进来，当场就有两人中枪。 怎么搞的？ 中枪者魂飞魄散。再起身啊，多当心着点。叶修无奈地回了句后，已经又蹲回那里了。外面又是杂乱的技能在控场，又是一番调整后，叶修再度听到了那熟悉的落花掌破空声。趴下，攻击。 叶修所做的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隔墙一边，立刻又是一声郁闷的“再来！”我看不懂。陈国望着君莫笑又一次跳开，躲掉了荒野镖客起身时乱射的子弹，很坦然地承认了：“有什么看不懂的？我只是稍稍用攻击改变一下他的位移，随便让他的哪个部位在墙边蹭一下，他就进不来了。” 我这清楚，我就是不明白，这种事是怎么可能做到的？你这个问题，我真是不好回答啊。我觉得可能只能说，因为我是叶修了。陈国无言以对。此时，对方的第三次再来已经开始了。这一次，陈国没有只盯着叶修的屏幕去看，他开始留意叶修在那一瞬间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轰！不知问题根本原因的墙外人，只当是他们的失误，所以还在执着地使用他们一直的套路，负责推进 BOSS 的依然是战斗法师的技能落花掌。叶修的操作就是从听到这一声时开始，趴倒，压下草丛，把视角对向狗洞，攻击。 陈果看来，叶修根本就是胡乱的随手一点。但随后他发现， 军莫笑做出的攻击似乎并不是一记刺激，而是有一个形同上挑的挑动。 陈果大惊，因为刺激类是点击攻击，而劈砍、上挑或是横扫这类攻击都是需要甩动鼠标完成的。君莫笑做出的攻击是这一类，但是很认真看他操作的成果，竟然没有发现他那右手有这样的甩动。 墙外又一次喊出来的再来，已经蕴含着一股子怒气了，而这一次陈国不看屏幕，他只是死盯叶修的右手。 轰！ 罗华掌来了，右手动了，陈国瞪大了眼睛，点击之后，好微小啊！陈国这一次终于是看到了，但是他都不敢下结论，这就是那甩动的操作，因为他还是没有察觉到叶修的右手有什么位移。他只是看到在点击之后，叶修的右手似乎有一个极其轻微的颤抖。这种颤抖，陈国把自己的右手凌空放在了面前，他发现自己维持着姿势时右手略有晃动的幅度都远比叶修那一下颤抖要大得多。那样一个颤抖也是操作？陈国忽然发现，这很有可能，因为在那样一个只够钻个人进来的狗洞里，想施展这样的甩动攻击，而且还想达到预期的效果，操作必然是需要精细之极，幅度稍大，武器可能就磕洞上，甩不下去了。虽只是普通攻击，但却是精细到极致的操作。墙的那边的又一声再来，已经一点也不新鲜了。每次说话的都是同一人，只是从这人的口气中，大家都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听出焦躁不安。这已经是接连的三次失败，第四次又在准备中。陈国已经根本不去看屏幕了，只是盯着叶修的右手。没错，就是这个颤抖。陈国已经可以确定了，在他的仔细注意下，发现了每次的点击时都会有这样细微的颤抖，这绝对是在进行甩动的操作。 真是太可怕了， 陈国心下默道。这叶修在用拾荒这种勾当毁灭了一下自身的形象后，随即又用如此强悍的微操让自己的大神形象变得高大。陈国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才是了，他实在不知道是这位大神太扭曲，还是自己总是喜欢纠结。陈国通过观察完全确定叶修的微操手法时，隔墙壁的话语人此时已经是完全的怒了。 都在搞什么呢？这么简单一点事儿，怎么多次也完成不了啊？ 这人终于是已经不能再平静的只是说什么再来，开始挥出了鞭子抽打。这已是第六次失手，但这些玩家没有一个人发现是洞里有人在做手脚，他们只是看到荒野镖客一送到那洞的时候就会有点磕碰或是摩擦，总之就是角度没有掌握到最精准。负责落花掌的战斗法师玩家此时满头大汗，很显然他的责任是最大的。 一边带着去，何毅，你来。 话语人已经对这位战斗法师彻底失去了信心，点名换了一位上来。在这些声音传来的时候，战斗的声音也是没有休止，因为荒野镖客是不会闲着的，飞快的起身，不断的攻击，众玩家总是需要应对的。六次失败让外面负责这吹进洞行动每一环节的玩家都不敢丝毫大意，他们小心翼翼调整好荒野镖客的站位，然后跳空，看准时机，看准角色，新换上的战斗法师玩家趴下身一记落花掌，轰一声响，正中荒野镖客。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难度，荒野镖客距离那狗洞已经被他们调整的极近极限了。荒野镖客像个炮弹，擦着地皮卷着尘土朝狗洞钻去。 BOSS 的抵抗力强悍，吹飞效果犀利的落花掌也轰不飞多远，但至少送进这个狗洞应当是足够，不然众职业都有的团队也不会推举战斗法师出来完成这一使命。落花掌的掌声过后，周围所有人都是静悄悄的死盯着飞出的荒野镖客，耳中只有他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进了， 看到荒野镖客的头已经伸进了狗洞，新上阵的战斗法师何毅一阵激动，他正准备喊出这一嗓子，结果就见荒野镖客的肩头在那狗洞边缘上一磕，身子一歪，立刻被阴到了洞外。第七次失败，差点就喊出来的进了被何毅硬生生地吞回肚子里去了。 操， 话语人的怒气值已经快到顶点了， 认真点行不行啊？ 话语人吼道。他也不能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所以一次二次三次的失败他都忍过来，但是连续七次失败，这活实在是没法干了。其他人也不等这位再发话了，连忙就继续第八次。围墙里，陈国以外的暗夜疏影早已经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们不像陈国这样可以现场观摩到夜修的屏幕和夜修的操作，所以他们震惊的侧重点倒和陈国有几分不同。除了震惊叶修在狗洞里做出的手脚以外，他们更震惊的是外面已经接连被叶修搞了七次手脚，但对方竟然一无所知。叶修动作的隐蔽性是他们更加膜拜的，而这一次之后只听到对方的震怒，而没有听到对方喊再来，几人都在窃笑，觉得对方估计已经是要快崩溃了。结果就在这时，又是轰的一声，落花掌的声音，几人都是一惊，但君莫笑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慢，立刻又是重复了前几次的举动。结果这一次君莫笑居然没有做出攻击。就在众人诧异的时候，君莫笑已经滚到了一边，闪开了射进来的子弹，在频道里说着， 自己就失手了。 众人恍然，都是神之领域的玩家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想把 BOSS 这么不听话的家伙从这个洞里给塞进来，就算没有人捣乱，要完成也是件挺不容易的事。直到叶修这次说出这话，大家方知叶修竟然还在注意着这些，判断对手失手判断的是那样的自信，一点都没有说以防万一的出一下手。不过同时众人也意识到对方之前的那个战斗法师水平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之前的接连六次竟然一次失手都没有，而新点名换上的这位这才第二次就自己失误了。想想也是，对方不是到这儿搞练习来了，为了快点完成，一开始派上来的当然是最强的一位了。只可惜这位蒙受了不白之冤，被叶修在这边搞了六次鬼，结果被人看作是六次都无法成功的一次的废物，直接被替换下场，还没处说理去。八次没有完成，外面满身的指挥着咆哮的声音。不能说是他没有耐心，关键是这个时候没有时间让他耐心，他们只是相比其他工会稍稍早到了一点罢了，等其他工会的人马到了再把荒野镖客塞进洞也是无用。怕什么来什么，就在一边骂一边准备进行第九次尝试的时候， 突然就有人过来喊了一声， 中草堂和家王朝的人已经过来了。 靠， 话语人郁闷，但一边还是指挥着， 所有人藏角落里，出去一队人朝另外方向去，跑给他们看看。 这已经是了胜于无的办法了，显然就连这人自己都不觉得对方真那么容易就被骗走。现在大家都还只是在找 boss 的阶段，完全是可以兵分数路的。 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此人沉下了声。最后的关头，他反倒没有表现出急躁。他希望自己的平静可以最后提升一下己方这些家伙的士气，能认真地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 加油！ 周围好多人都在给他们鼓励。负责这一环节的几名玩家也确实是备受鼓舞， 保证完成任务。 墙壁这一边的叶修等人听到这些人严肃的表态的， 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可怜啊。 陈国的爱心有点泛滥了，几位爷们儿纷纷用省略号对陈国的同情心表示不以为然。第九次尝试已经开始，一步一步技能的施展声音似乎比任何一次都清晰。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除了操作环家的每一名玩家，其他玩家都在保持安静，保持不给他们制造任何影响，然后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轰！最后关头依然是那记不出人意料的落花掌，所有人都攥紧了鼠标，成败就在此一举了。然后他们就败了。荒野镖客执拗的又一次磕到洞口，死活就是不肯进去，挣扎着起来就放枪，骂声冲天。不过却没有什么人去指责这些负责送荒野镖客进洞的玩家，这些人本来就已经是他们目前的团队中最出色的了。这接连九次的失误好像已经不能单纯的从技术上去指责，这似乎应该归纳为运气问题。 加强输出。 新的指令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再来，而是下达了要和 BOSS 决一死战的命令。 来了来了。 身处墙内，负责从墙缝偷窥外边的玩家却是发现又有人马抵到了现场。 哎呦，忙着呢。 墙外很快传来阴阳怪气的说话声，几人也不知道是谁，但知道肯定是对手到阵了。作为专业的拾荒者，暗夜输赢这些人虽然没有参与过抢 BOSS 时的勾心斗角，但却见识过不少次这当中的勾当，上一分钟的盟友，下一分钟就有可能互相捅起刀子。塞 BOSS 进洞不成的这一队人马，此处的处境可说相当不妙。别看他们是第一伙找到 BOSS， 但就是这样的第一，决定了他们走不到最后的命运。因为第一的团队在 BOSS 身上的输出已经强到了一定的领先，就算最终大家使用拼输出来决定最终 BOSS 归属的和谐方式，也肯定是要先把他们这种领先一步的人先踢出局再说。